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话说今年9月3，放假一天为哪般？威武之师齐列队，胜利阅兵。广场前，国家来通知了。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昭告天下，国家有关部门昨不是开了一新闻发布会吗？会上言道，说是今年的9月3号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作重要讲话。纪念活动当中，习近平将亲自为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将领或者是他的遗属颁发纪念章。有很多的看点啊，首次设计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英模部队代表编组受阅，这是以往咱们共和国历史上阅兵没有过的，许多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是首次展示。另外呢，这个总参有一位领导新闻发布会上言道，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阅兵安排了部分国民党老兵受阅。说到这个地方啊，就不能不放京戏了。为什么呢？这在京戏里面是在论的。刚才说的这几样啊，9月3号阅兵式的时候要亮相的，在京戏里头说起来都有啊。比方说八路军，京戏里头有吗？太有了。陆军有，那么新四军呢？哎呦，这也有啊！ 住过新四军？ 住过。 有伤兵员吗？ 有。 咱有不少伤兵员，伤势有又有情。 他们住的哪一个？ 这位说您等会儿吧，哎，这段好像不推典型是吗？有典型的吗？有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夜轻松 啊，这不是新四军吗？那位说等会儿吧，抗联呢？抗联也有啊，考证出来了。 我也能看出几分，他们和别人都一样。 写媒嘛，那位说了，不是这里头有抗联吗？有啊，红灯记这个故事，革命自有后来人啊，它的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抗战时期，地点呢，我老家东北，李玉和同志呢，我东北老乡，嘿，游击队呢，哎，这太有了，这太有了，是吧？咱们说一个啊，平常大伙儿不经常听的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哪位啊？哎，这也是我老家呀， 红牛们。 这是结阵国吗？怎么您老家唐山的吗？人说唐山是宝山，地里的五金挖不完，左右的汗珠落地摔八板，苦劳岁月不见天。唐山的吗？结阵国是游击队呀。那说你等会儿吧，说到这哈得考考你了，是吗？这个刚才言到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个京戏里头有吗？我要跟您说啊，有，这是胡说八道，到现在我是没找着，没考证出来，但是京戏里面的确有反映那个时代，包括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坚决抗日的作品，哪出啊？这里头有国民党爱国官兵，有一段历史故事，这出戏叫生死恨，给咱们大伙演唱的是李胜素老师，但这出戏呢是梅派的名剧。话说是1931年9月份在北平，梅先生啊唱京戏，北平中和园唱的哪出呢？宇宙风。台下当中是坐定一人，身穿戎装，长得是少年英俊，不是旁人，东北军的指挥官少帅张学良，汉卿将军很闲在，是吧？听戏给梅先生捧场，可是谁成想演至在一半，打边上腾小步快走过了一位副官，趴在少帅耳朵边上咬耳朵，听着听着张学良脸色变了，颜色更变，腾站起来，一扭脸，腾快步离开了剧场。梅先生还奇怪呢，怎么走了？赶到散了戏，一打听，嘿，那天正好是1931年的9月18号，918，日本鬼子打进北大营了，918事变爆发了。哎呀，梅先生啊，心里面难受啊。国破家亡，国土沦丧，真可以说得上是山河万里几多愁。在那之后呢，梅先生花了3月的时间编了一出抗金兵，哎呦，观众爱看呐。梅先生一看，来吧，再来一出吧，把传统京戏里头一邪计改编为生死恨，意在唤醒广大民众，包括国民党爱国官兵啊抗战的决心。那么戏里面就有那个词儿吗？说什么花好月圆人易瘦，山河万里几多愁，金球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卧薪尝胆全忍受。这出戏在上海演的，哎呀，观众高兴啊啊，不是，就是看了以后激愤呐、啊，哎呀，这激动啊，群情激愤，这出戏唱红了。正是啊， 民族英雄不能忘，反腐倡廉得跟上，中央纪委真叫棒，有人表示很紧张。为什么呢？他有事儿呗，是吧？睡不着觉呗，啊，白天一看熊猫眼了，啊，当然不能说熊猫眼都跟这有关系啊，我这么寻思着，有人恐怕是见天见的，晚上睡不着觉。我是还可以，是吧？我睡眠一直不错，好嘛，跟我没关系啊。这跟谁有关系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中央第二轮来了，专项巡视名单公布，包括交通部等26家单位，不光交通部，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就是民航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哎呦，这方面啊，巡视工作又来了，保密工作很重要啊。这话怎么说呢？人民日报、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人家中纪委网站上专门有相关人士就谈他们这工作啊，保密那是最重要的，保密那是纪律审查的生命线。我也听说了，是吧？有人到处打听，哎，我说有熟人吗？给问问，那谁在里头吗？哎呀，好几天了，好长时间了。哎呦，大伙儿，这船呐，这他有事儿是没事儿啊？他进去了，我们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啊，人家说了，纪律检查那是纪委最重要的权利，但是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有人一有风吹草动，四处打探消息。然后呢，赶紧下家伙吧，利用各种手段妄图摆平纪检机关。所以说，能不能做好保密工作，关系到查办每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的承办，是吗？老想打探消息，这个人历史上有啊，是啊，那是啊，也是一出抗日题材的京戏里头有这么个人呢，是吗？谁啊？ 棵大树有阴凉，地日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 那么阿庆嫂怎么说呢？雷起七星灶啊，全凭嘴一张啊，是吧？香风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呀，啊，爱懂闹，哈哈，我不知道。保密工作得向阿庆嫂学习呀、啊，交警也不错，也不含糊。保密啊，不是执法呀，执法是执法，但是呢，人家同时也为这个群众服务，执法就是服务，服务就是执法吗？这不是矛盾的呀，能够有机统一结合起来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转载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话说是20号的事情，在四川宜宾，他撞上了，发生一起车祸，面包。那司机呀、啊，哎呀，双腿受伤，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得出去，往外挣吧。当时处理事故现场的交警小陈赶紧上下，哎，别动，你这受伤了，你知道吗？越动越疼，越疼你伤的越重，哎呀，那我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我疼你，别喊，我帮你，伸手砰，把这司机呀、啊。垂在半空的左腿，那伤腿啊流着血呢，让他垂在半空，他是疼。小陈过去双手把他那只伤腿给捧住了，就这么捧着，捧了50分钟都没动地方，直到120救护车赶来。好交警啊，大学生也得好好学习呀、啊，是吧？毕业生毕业了也得好好学呀、啊。学什么呀？学好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光明网的一个这个言论嘛，说是每年啊，不能说每年，反正差不多吧。赶这时候，大学生不是毕业了吗？啊，奢华的毕业旅行聚餐，不有困山上的吗？到野山上玩去了啊，有这个。呵，很多大学生这毕业的挑费了不得，少则3-4千，多则就上万。谁出的钱呢？谁能出啊？当然是他爹妈了。好像啊，那意思反正是 是吧？你们给是应该的，应当应分的，我花我是心安理得的，那哪成啊？这是爹妈的血汗钱呐，怎么就不知道节俭呢？是不是啊？你吃喝玩乐，你回头吃那泡椒凤爪怎么办呢？泡什么泡椒泡椒凤爪吗？这什么什么什么饮食啊？啊，对了，哎，这个知道啊，那个有时候商场里卖那个，哎呦，你小心点吧，不是说都有毛病啊，反正是有，是吧？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头些日子，长沙海关查获了一起特大走私冻品案。哪个冻啊？冷冻的冻。哎呀，说是啊，800多吨，什么鸡爪子、鸭脖子，哎呀，冷冻的牛肉，呵，一看，哎呀，值了钱了，嘿，怎么呢？哎呀，这是文物啊，啊，哈哈，文物啊，长沙嘛，长沙有马王堆，知道吗？跟那有关系吗？反正差不太多吧。为什么呢？就这些个冻肉，生产日期显示长达30-40年。他们这岁数比左左都大，拿他打比方，对，他80后啊，冻肉都70后，知道吗？好吗？这些个都没经过检疫呀，而且这超过了这个年限了，30-40年，这冻肉他能吃吗？能吃吗？那个海关缉私的那个警员说了，打开那个集装箱之后啊，冻肉都搁那个集装箱里面，把那集装箱那柜门一打开，哎呀天哪，差点吐了，太臭了，呵，这哪个缺德玩意儿干这个事情啊？可说呢，其中就有泡椒凤爪吗？是吧？你还有那个呢，是不是啊？缺德！你像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今日早报吗？说了一缺德的，河南周口一男的姓徐，哎呀，警察逮住了之后，哎呀，一肚子苦水哇全倒出来了，哎呦，难呐，我真是太难了。我跟您说啊，我8年前我跟一女的，我们俩在一块儿了，结没结婚啊？反正结没结婚，在一块儿了啊。这个8年来啊，哎呀，8年了，别提了，是不是啊？我们一共啊生了6男1女7个孩子，哎呀，生活太难了，是吧？警察说难了之后呢，难了之后，我想心眼一窄啊，我们得好好生活呀，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得幸福啊啊！怎么个幸福法呢？这孩子太多了啊，卖俩吧，卖孩子是吗？狠心卖掉6个亲生子女。最后所得的款项被他挥霍一空。哎呀，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民族英雄不能忘，反复唱连得跟上版。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腾讯说是第7轮中美战略对话开幕了，习近平给奥巴马带口信。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新版的火车票8月1号全面推行，看看都有哪些改动。腾讯网言道，南京肇事宝马司机他媳妇儿出来了，跟那个遇难的啊家属，遇难者家属见面了，说是愿意赔偿死者每户5万元。5万啊，这不是先期的吗？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新京报说了啊，9月3号天安门广场阅兵，这大伙都知道了啊。这个京华时报说呢，北京中小学开学的日期呢延迟到9月7号，这大伙也知道了是吧。北京青年报说本市一本的录取线是文科579分，理科548分啊，这大伙知道吗？啊，知不知道我跟您这个招呼一声吧。啊，另外呢说是今年中央第2轮巡视要开始了啊，专项巡视国管局、铁路总公司，那必须的是吧。北京晨报说是啊，高考不是发榜了吗？啊，说这个文科是这个也是出来，理科的一本线的分数出来，而且来说呢，文科的头名、理科头名啊，这个情况他们这个哪个学生考了头一名，这个也清楚了。两位小才女，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不说名字和学校了。为什么呢？身为媒体不能够误导公众啊，无限度的炒作，这就不合适喽。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这个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有一篇大块文章，是吧，就说这个普遍降费，为的什么呢？让老百姓普货实惠啊，这个不仅仅是网费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降费呢，这个也是惠民政策吧啊，这个各地各部门都得好好的去执行，是吧。那么另外呢，今天的人民日报呢公布了这个咱们全国道德模范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啊，好几大版，我就不挨个念了啊。这当中呢，有的呢是在世的，有的呢是牺牲殉职或者是去世的，很多啊，这个道德模范。咱们举个例子吧，有一位歌手叫姚贝娜啊，去世了。对了，原来是唱歌的，歌唱的不错，后来呢得了重病。这姚贝娜她怎么能够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呢？我一看她的事迹啊，确实很感人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热心公益事业，后来呢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之后呢，就主动的要求要捐赠全身器官啊，就是说这个每一位道德模范的候选人都有不平凡的事迹啊，都值得咱们好好学习，是吧。当然也有那个就是另外的一些事情啊，看让人看了以后反正觉得这个挺恶心啊，觉得这个事儿反正让人觉得很愤怒啊。什么事情呢？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说是啊，交19800啊，主编荣誉就能搬回家。哪儿呢好事啊？哎，有说是搞了一个山寨的禅文化论坛，借佛敛财，缺德缺大了，借佛爷敛财啊，说是你啊把这个钱交了之后呢，我们就能给你个什么主编的荣誉啊，说是反正至少吧，这个不行给你奖杯也行啊，奖杯你是现点我们现做啊，刻上你的什么慈善禅师啊，弘法助训呐、啊，这个反正这个名号你是随便挑，是吧，口吐莲花什么之类的。好吧，那说这玩意儿他这行吗？这个那必须不行啊，这也是不正之风嘛，是不是啊。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的，说了啊，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整体的战略，下个月开始呢要邀请市民朋友们建言献策，应该这是京华时报说的。另外京华时报还言道，今儿个不是中考吗，交管部门专门设了专用车位7000多个，方便家长们送孩子上学考试，是吧。这个京华时报说是故宫保护的范围扩展了，这是首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正式征求意见，保护范围扩展到哪儿了呢？扩展到了景山三海。哦，扩展了就是加大了这个保护的力度，那是必须的。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这个很多朋友啊纷纷为我刚才的演唱点赞啊，都说我唱这么好我爸妈知道吗啊。哈哈，对了，我唱这么好那些个平常膈应咱们放京戏的朋友们知道吗？呵呵，好啊，5926唱得好，太好了。哎呀，会多少出戏啊这个啊。哈哈，对我是梅派的嘛啊，不是梅兰芳那派的啊，我啊对梅老板那派的，梅铺那派的是吧。呵，1199问说是怎么加入咱们这读报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这个登录啊，您微信上的不有吗？您在微信上的搜公号，公众号里面话里话外那就是立心我本人，是吧。1723唱得好，嘿，4038说小嗓一亮哟爽，是吧。哈哈，对当然这个我这个刚才也是得空分析了一下啊，短信上的朋友对着我这个京戏啊普遍持肯定态度，微信上可就不然了，是吧。有的那个啊朋友这个真是啊太不够朋友了啊，挤得我这那哥的，是吧。对，开个玩笑啊，别当真啊，别生气啊，听见没有，这玩意儿就咱们就那什么了啊，咱就不是老北京了，是吧。啊，这位方朋友说爱听啊，谢谢您啊，谢谢您，您自爱听，我见天唱好吗，又见青天啊，那铭记历史那是必须的啊。秋日廊桥来了，报道来了，太好了。嗯， 还有这个夭夭之桃啊，说是梅派的啊，就是我是梅门梅派是吧，就能唱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好嘛，我唱成什么样了啊，踏雪寻梅啊，说听了我唱之后啊，顿时就有食欲了。好，太好了是吧，能让您多吃两碗干饭，这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哈哈，静无扰也是，哎呦，唱的音够高的呀，是吧，帕瓦罗蒂似的啊，帕瓦罗蒂啊，对啊，是罗蒂，是罗蒂啊，是谁啊，这是啊，城北八爷来了，嘿啊，欢迎八爷啊，给八爷请安。哈哈，对，平常就是好，就是好吗。议员也说啊，二马师傅对于食品安全这个咱们须臾不可放松，那必须的是吧。还有这个小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吧，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说得好。三寿啊，唱得不错呀，你看见了没有。闲云啊，真是啊，那个走私那个过期冻肉那个奸商不能放过他们，那必须得严办喽，是吧。这个议员说，刚才说那个生孩子怎么，这不成自产自销了吗，这不是，这么没人性啊。可说呢，缅甸啊，有人为了钱他什么都干是吧。还有龙哥师傅说期待大阅兵，没错，大伙都期待啊，不是兄弟也来了啊，是心儿快乐的狼主是吧，说是山西乘客煞西乘客夸奖我的节目还可以是吧。煞西那是我老家，哈哈哈，对啊，跟套近乎啊。是心儿啊，小罗，阳光，反腐没有禁区，必须没有，那是啊。茉莉啊，精心放的好是吧。还有 JYP 和雨山，你要是雨山你看了没有，给我添堵啊，不带唱着唱就降调了啊，怎么呢，这我这是我们流派就这要求是吧，我们降D大调啊，哈哈哈，对，顺其自然啊，你甭管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军，只要抗日的啊，为国捐躯的那就是英雄，必须的，向他们致敬啊。还有二马啊，二马说了啊，不是说我，这是铁梅唱的好，铁梅呢，唱铁梅呢，刘长宇老师必须好啊，是不是，我跟刘老师我也是学了好些年了嘛啊，五零后也来了很多朋友啊。这个今日人物，呵，这位啊真可以说得上是忒奇葩了，奇葩在哪哈呢，北京晨报言道，说是南宁市原市委书记，这个人叫于远辉，远啊，进去了是吗 ？Yes，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去了。他是22号带走的，就在头几天的5月18号，这于远辉呀、啊，还在南宁他们广大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啊，上党课的时候，不是讲那个三言三实吗？就这位啊啊，这位于书记，原于书记，哎呀，在课堂之上。